IBHK。你依家听紧嘅系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l。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市。 中文科死亡之卷，点样先可以唔使死亡？ 香港人讲英文，点先搣得港式口音？ 经济科点样先至读得经济？ 化科点样先可以化简而学？ 有我中文科洪伟权， 英文科 Alan Chan， 化学科 Samuel Zhang， 经济科卡红。 逢星期五晚九点半至十点，有我哋 Big Four。 IBHK 网络电台现在播放的节目含有成人题材，只适合十八岁以上人士收听收看，敬请留意。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猛鬼最前线，主持子杰、高尚。 这个月黑风高、雷电交加的晚上，欢迎来到 IBHK 现场节目《猛鬼最前线》。直播室有我主持子杰同一位研究灵异嘅猛人高 Sir 皮塔高。高 Sir， 你有好多丰富嘅灵异嘅经验，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对灵异嘅嘢有咩睇法，高 Sir？ 我系皮塔高，我今日咧好高兴嚟到呢个猛鬼最前线嗰度做节目啦，同阿子杰。咁如果你要叫我讲灵异嘅，我梗系可以讲啦。好啦，咁我而家再讲俾你听，你哋觉得一样嘢，鬼究竟系乜嘢呢？或者神又乜嘢呢？咁我就做咗一个研究嘅，系研究喺呢几年里面呢，我觉得鬼只不过一组电波。嗰组电波呢系会影响到人哋嗰个接收到佢嗰个灵体嗰个影响到佢嘅思想。好啦，神又系乜嘢呢？神亦都系一组嘅大电波喺个天空里面。我觉得如来佛祖、耶稣基督或者是这个观世音菩萨、阿拉真神，他们都是天上面一组很大的灵体，就等于我们现在那个汽车那个装置那样防盗那样，他们是一个大的汽车，我们只不过一个是一按那个遥控器而已。我们现在拜神，我们是用个右手和左手双手合十去拜的嘛。右手我觉得它是阳，属于阳，左手是属于阴，阴阳合十就真等于、我们的电磁电波搭着了，跟着我们用个头耷低个头，跟着就将我们所求的东西 就向上天嗰度发射咯。咁佢上边收到我哋嗰个信息之后啦，咁佢就会啊，如果你真系做得好事嘅，佢梗系会保佑你啦。如果佢你做得唔好事嘅，佢咪真系会唔会保佑你咧？咁呢个让天知啦，我就唔知道佢哋会唔会保佑你啦。咁有啲人就同我哋讲啦，喂高 Sir， 我成日真系拜某某大神，我而拜咗咁多年咁多月，点解我中唔到六合彩嘅？我又中，我又冇发达嘅，我成日都挨穷嘅。咁我会同佢讲一声咯。如果大家都系谂住拜完神之后你会发达嘅，拜完神之后你会吓、啊、飞黄腾达啦咁样嘅，我相信呢个世界上冇人打工噶啦，个个得闲就去拜神咯。咁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唔啱嘅。拜神只不过系将你自己有啲唔好嘅嘢话俾个神听，你要改过你自己自身咯。咁、那个神先会帮你噶嘛，系咪？咁啦，同耶稣基督一样啦。耶稣基督佢哋一样系有个铁悔噶嘛。你去合十去做弥撒又好，做咩嘢？你将你自己唔好嘅、唔开心嘅嘢同个神沟通，个神会帮你咯。我就觉得系个睇呢个鬼神嗰个分别就系咁啦。咁啊，子杰，咁你又对鬼神有咩睇法咧？ 我本身都有时会感觉到啲灵异嘅嘢嘅。我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是，即系有时 feel 到咁会起鸡皮啊。 咁如果你话起鸡皮咧，咁我又觉得一样嘢啦。咁我而家咧研究咗咁耐咧，同我咁多人一齐嘅话咧，佢哋去灵探啊，或者去搵鬼玩啊，嗰啲叫做吓。咁啊，佢哋一去到咧。是那些高靈人士，即是跟那些靈體是有高接觸的呢，他們會突然間會頭暈的。 嗯， 嘔的， 我有時都會頭暈的，是。 你都會頭暈的。 是啊，感覺到的時候會聽，好像聽到聲，那我好像有時聽到人家阿傑阿傑，有時望回轉頭真的沒有人的，因為。 如果我的建議就是一樣東西呢，如果是夜晚呢，有人叫你的名字呢，不要認，亦都不要回頭去望他們。除非一樣東西呢，你真的很熟悉那個人，你最多都是回頭望望他。咁我哋有時夜晚咧，去一齊去出夜街咧，我哋唔會叫人哋嘅真名嘅，因為呢啲係法科師傅，佢就話俾我聽嘅，嚇，就話如果你叫人哋真名，或者你叫個咩咧，會其他嘅有啲靈體啊，或者聽到嘅話咧，就會跟住個某某人咯。 高 Sir 想問你一個問題啊，唔好意思啊，突然間亂入啊，係啊，就係話咧，如果你話唔好嗌名啦，咁其實啲即係一啲靈體咧，其實佢係有辦法去到模仿到其他人嘅聲，去到發出一啲聲去嗌人哋個名。咁你話喺後邊嗌嘅，你話真係真係好朋友，即係可能熟悉嘅先至令，即係先至回應咁樣。咁其实如果佢模仿嘅时候，佢其实会唔会 check 到你咧？ 嗱，话俾你听啊，如果佢模仿，佢叫唔晒你个全名嘅，佢、最多叫你做肥仔，或者肥仔乜啊，或者肥仔乜。咁如果阿子杰咁样，佢话佢叫到佢阿杰咁样，咁嘅时候咧，佢唔系叫你全名噶嘛，佢、根本就害你唔到嘅。 听咗几次都系嘅，系啊，望翻转头系冇人噶，系啊，试过好多次。 望翻转头会点啊？如果听到， 如果你听到望翻转头冇人嘅话咧，你应该感觉到一样嘢，要话俾自己听。咦，有啲嘢想嚟同你交感，同你接触，嗱、未必系害你嘅、或者如果你话害你嘅，咁个嗰啲咁嘅道教咧，有五鬼运财嗰啲咁样，嗰啲都系鬼啊，点同运财啫，系咪？咁嘅时候咧，即系佢可能会有啲嘢。 其实鬼系咪真系帮到人嘅咧？听闻好似做生意有鬼，好似越多 咁，好似见到话澳门啲赌场 啊， 直头 啊系好似养鬼仔。 嗱，我话俾你听，如果养鬼仔咧，呢样嘢好多澳门赌场，好就系马来西亚赌场都有嘅。 系 咁、我哋去赌嘅咧，你就去带定啲饼干同糖咯，走去呢个临赌之前，你就唔好求多咯，你即系赌嗰个十零分钟嘅，攞啲糖同埋饼咧喺个台底嗰度啊，杀低佢嗱啊，食咗啲糖同饼啊，唔好搞住我啦吓，保佑我赢几铺我就走噶啦。咁通常呢啲都 OK 嘅。 即系其实做新生意多数都系养鬼仔噶啦，因为我本身有个朋友咧开酒楼咁样，佢本身咧都话冇乜钱嘅，咁咧之后佢就而家到而家我谂佢都四间分店噶啦，咁我有时听佢咁样话叫佢攞啲嘢帮我上屋企攞啲嘢落去咁样，跟住我上到去咧系见到佢有嗰啲叫做拜嗰啲鬼仔系嘛。有糖有剩啊，跟住佢同我讲咩益力多都有啊，见到系。 你知唔知啊？鬼仔最中意饮啊，系益力多啊。 益力多 系啊， 系咯。 点解？ 我因为喺另外一个啦，有一个地方啦吓，嗰度系英灵庙嚟嘅吓，咁啊包括我自己啦吓，都有曾经落过胎，即系堕过胎嗰啲咁嘅英灵啦，我哋都系放咗喺佢度。我哋上亲去咧，我都会有阵时带埋啲有阴阳眼镜上去嘅。咁我哋会买四五条嘅益力多啦，买四五盒嗰啲咁嘅单独包装嘅饼啦、糖啦，再上到去。咁有阴阳眼嘅话俾我哋听，佢哋成班僆仔排晒队喺度，喺个围住我哋搵张大嘅圆台啊，将佢嗰啲饼饼糖糖就放晒落去啦。咁同埋我哋会。叫埋隔篱左右嗰啲啦，即系一定系有大日子我哋上去啦。 阿高 Sir， 我有啲问题想问，系咪有分鬼仔同古曼童呢样嘢噶？ 嗱，鬼仔同古曼童咧呢两样嘢咧，嗱，据我所知啊，如果系正当嘅、正式嘅，喺泰国嗰啲佛庙嗰啲师傅，将嗰啲咁嘅死咗嗰啲细路仔啊，或者堕胎嗰啲细路仔咧，佢个魂魄收咗翻嚟咧，放落去个佛牌又好，放落去嗰、那个。佢我哋嗰個木頭嗰個挑出嚟嗰個B B 樣嗰啲嘅咧，跟住俾佢念經嘅，喺念經去超度佢嘅，嗰啲咁嘅古曼童咧就係正嘅。如果鬼仔咧，有一啲係用嗰啲咁嘅法科師傅係啲道行係即係叫做係偏陰啊，同埋佢哋係做邪門嘅咧，佢用有啲係用嗰啲法術去控制佢，或者係用嗰個滴血啊，七四十九日咧。用个主人的血去喂佢嗰啲咧，之后又叫佢去做埋啲唔等使嘅嘢，作奸犯科嘅嘢，咁嗰个鬼仔就系邪嘅，同埋会影响到你嗰、那个那个主人啦。如果你请佢翻嚟啦，咁你会同佢一啲承诺啦。你如果你要做乜做乜，你一定要得佢，大家要双方要你叫佢做咗咁多阴质嘢。当你第日要结婚或者当你第日生仔嘅时候咧，嗰啲灵嗰个鬼仔啊，要得佢同意先咯。如果唔系佢就搞你咯。 咁有冇话你求咗某一样嘢，你冇回报翻俾佢，跟住之后佢就会攞你条命之类嘅嘢会发生啊？ 嗱，攞唔攞命咧，我就未知道咁大件事嘅。如果你系求咗帮咗你嘅，做咗嘅嘢，你一定要俾翻足够嘅嘢去回报翻佢咯。咁但系咧，我就会听我啲法科师傅又讲过啦。如果祭念呢只鬼仔嘅个正式嘅师傅啊。如果佢百年归老走咗之后咧，根本就我亦都冇人控制到嗰只鬼仔噶啦。咁你同佢嘅交易，同佢嘅交收，当佢系唔满意你嘅时候咧，佢可以令到你鸡毛鸭血嘅。咁所以我都唔会建议我哋啲听众或者观众啦，佢哋走去养啲鬼仔啦。如果你话系古曼童嘅，我觉得就系冇乜所谓嘅，因为你系仲布施嘅形式，系俾佢及早轮回嘅。咁我相信就呢个唔系咁大害咯。咁我亦都見到我哋喺咗呢個電台界啊、網台界好多嗰啲主持咧，佢哋自己都養四五十隻嘅嗰啲古曼童嘅，但係係冇乜問題嘅，因為佢唔係我攞嚟做法科，即係做嗰啲咁嘅作奸犯科嗰啲嘢啊嘛，係冇問題。 高 Sir 有時聽到咧，人哋話咧睇相啊，或者係塔羅牌嗰啲咧，點解會咁準咧？因為又就係養咗鬼仔，因為咧養咗鬼仔之後咧，好似话佢有啲人求家居啦，咁佢就话即系好似唔知屈指一算咁样啦，跟住谂一谂，原来鬼仔同佢讲嘢，好似话佢屋企个神胎上边有啲咩，先会咁准，系咪有呢样嘢噶？ 嗱，呢样嘢咧，根本上我都唔排除有呢样嘢嘅，因为佢如果嗰啲师傅所谓又塔罗牌，又话嗰啲神坛嗰啲咩啦。如果佢揾个鬼仔去睇你屋企嘅嘢，睇咗之后咧，由鬼仔话紧俾你听，系 O K 嘅，佢知嘅，佢同个鬼仔沟通到。 系真系 真系睇到你噶，系啦。 哦，即系多数都系嘅，如果睇。 唔系多数系嘅，如果咁啊，一足高打沉一船人噶啦。咁有啲嘢真系佢个道行够嘅，佢有嗰啲他眼通啊，我哋叫他眼通啦，佢可以即系得埋只眼。 咩叫他眼通啊？ 咁佢就去收咗个第六感咯。嗰、第六感啊，感觉啊，第六感觉，佢今日同你倾偈，你俾个地址佢，佢合埋对眼喺度，自己喺度念念有词，就可以将佢自己嗰个魂魄啊或者咩，去到你屋企去睇。 我好有兴趣，可唔可以讲多啲分享呢样嘢俾大家听下？ 嗱，系可以嘅。咁如果你真系有兴趣咧，我第日我会请多个正正式式嘅法科师傅上嚟同大家去分享下呢啲咁嘅灵异嘅个案啦。因为我咧始终都唔系法科师傅，我都系听嗰啲听到嗰啲咁嘅法科师傅同我讲嘅啫，有好多种不同类型嘅师傅， 咁就等我哋嗰呢个呢个节目咧，我哋会邀请啲唔同嘅师傅上嚟，讲下佢哋嗰个灵异嘅经验啊，咁仲好过我讲啦，咁好唔好啊？咁我哋而家咧就讲下，你就话听到有人成日叫你阿杰阿杰咁啊，你灵柱入面根本就睇唔到个灵体嘅，咁你自己有冇真系睇过？嗰啲靈體係點咧？ 我見過嘅，因為我細個都係住柴灣墳場附近啦。咁我係屋企係望到個墳場嘅。咁我好細個嗰時係半夜咁樣扎醒咁樣啦，就見到有隻手摸我嘅，真係見到五隻手指，真係摸我隻手咁樣啦。咁我都唔理啦，照瞓覺，同埋隻眼開隻眼就唔見咗，真係會見過嘅。亦都響以前翻工響大角咀嗰陣時都見過，係自己嘅朋友啦，咁變咗灰綠色咁樣嘅，咁咧臨尾跟住就問翻人來係嗰段時間佢已經過咗身咯。 哦，即係見到有個朋友係你相熟嘅，嚟揾你，即係你見到佢即係喺你面前出現。 係啦。系 嗰时系几点啊？ 嗰阵时其实系朝头早嚟噶，我 朝头早啊， 我都冇谂过朝头早会见到嗰啲嘢，但系就灰灰绿绿色咯，完全系一个灰绿色嗰啲，人哋可以死咗盖棺嗰啲咁嘅样咧，冇晒血色嗰啲咁样啊。跟住就我叫佢嗰阵时咧，佢冇睬我，跟住只眼好红嘅，系咁捽眼捽眼咁样咯。 你嗰时瞓喺张床度啊？ 真系啊！ 唔系，我想问你嗰次系咪瞓紧，即系瞓喺张床啊？瞓觉嗰阵时嘅，瞓喺张床啊？ 咩瞓紧张床？ 嗱，我嘅意思，你见佢嗰阵时， 我唔系，你系唔系， 直情系即系已经系刷晒牙、洗晒面，已经喺度。 喺街见到佢啊！ 喺街见到啊！ 系啊！ 哦，如果你咁呢样嘢咧，我都有个经历嘅，就系我老豆咧就喺咗十年前死咗啦，走咗啦，咁喺咗佛山嗰度死嘅，咁死咗之后咧。系好多人咧，系冇人即系知道佢死嘅。 嗯， 第二日有人喺商场见到我老豆咯。 哦，真系噶。 系啊，咁佢见到佢晏昼三四点嘅，咁佢就见到，咦，阿细伯上咗嚟嘅喺佛山，咁跟住就追住同佢打个招呼啦。你永远都跟佢唔到嘅。嗱，嗰阵时系晏昼嘅嗰段时间啦。越追到一个转角就唔见咗佢啦。跟住，因为我家姐就系住喺大陆噶嘛，跟住我嗰个朋友咧。就打翻去俾我家姐，喂，我见到细伯上咗嚟，点解唔揾我哋一齐食饭咁样？咁我嗰个家姐话俾咧，咦，我阿爸琴日已经走咗噶咯喎， 呢可能系真系人哋所讲嘅中阴身啦， 系啦， 系咯，因为我都听闻好多次都系人哋话见到，跟住就话系死咗嘅。咁又分享一下啦，高 Sir， 睇下有应该都知好多嘢，收收埋埋嘅。 咁我自己咧喺咗呢个读到中三之后咧，我就冇读书噶啦。咁就走去呢个西贡嘅白沙湾咧，个船厂嗰度学师做学师仔啦。咁学师啊，夜晚咧定咧要喺嗰个船嗰度看厂啊，喺度瞓觉嘅。咁有一次咧，我哋嗰啲船咧就系点咧？系洗晒，即系做修理维修嘅咧，就喺咗上排嘅。上排咧就即系一条路轨咁啦，就将个船咧就推咗上去嗰条路轨嗰度啦。跟住下底个船底咧就个桨啊晾喺只船嘅，咁我哋就要去维修噶嘛。好啦，咁有一晚系夏天嚟嘅，我觉得好热啊，我咪即系船嗰度喺个船出边嗰度瞓啦。如果我哋瞓我哋嗰个楼上嘅阁楼咧，因为我系嗰阵时系七几年嘅学师嗰阵时。是升铁皮屋嚟噶，系好热噶，你冇办法。 船厂 啊，白沙湾啲船厂 系 嗰间，而家讲埋都唔紧要噶啦，系永利船厂啊。 永利船厂 系财利船厂嗰啲姊妹厂嚟噶。好啦，咁我见到瞓下觉两三点，我见到个船尾里边咧，我瞓喺船舱里边就望咗出嚟，船尾有一个白衫白裤嘅人，佢望住我。 佢咩眼神望住你啊？ 睇唔到咩眼神，即系知道佢系望住我咯。咁我觉得望住我的时候，我就惊啦。啊，点解咧？跟住我话系眼花啫，眼花啫。咁啊，捽一只眼，咁啊捽只眼就唔见咗啦。咁我觉得呢啲都系眼花啫，因为嗰时我唔信鬼嘅。好啦，咁又冇几耐咧，又过咗大约两三个月啦。咁啊，中环有一架船咧，我记得嗰个名咧叫出水芙蓉啊，嗰只船嘅船名叫出水芙蓉。 佢就喺咗呢個維多利亞港咧，就係遊船河嘅。嗰只船咧就載住一班學生嘅，嘣一聲就因為睇海上邊啲唔知大魚定乜嘢咧，啲師生啊捉執埋一齊翻咗只船，咁啊浸死咗十幾個人。咁嗰只船咧就拉咗上去呢個西貢白沙灣，喺我哋隔離嗰間船廠。嗰間船廠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喺度維修。咁我哋同隔離船廠嗰啲咁嘅學師仔啊，大家都夜晚玩埋一堆噶嘛。咁有時我走埋你個船廠瞓，你走埋我船廠瞓啦。嗰晚佢就走嚟我個船廠度瞓啦。咁我就大家一齊都係瞓喺出邊啲維修嗰啲船嗰度啦。咁啊夜晚咧，我就睇到佢嘅船啊，嗰只出水芙蓉嗰只船喺個船廠嘅，啲好嘈啊！啲僆仔走來走去嘈冤巴閉。咁我咁夜啦，嗰陣時都係點零兩點鐘啦。冇可能有僆仔嘈噶嘛，系咪？咁嗰时我又大胆又唔惊，咁啊同埋嗰个学师仔，即系隔篱船厂啊个学师仔一齐走去睇咯。一出到去睇，咦？咁啊见到个船嗰度咧，好多阴影啊，好多影像啊，喺度喺咗个船舱里面喐来喐去，走嚟走去，即系好似我哋即系啲黑影咁啦，系啦。咁一睇，咦？点解有咁多人喺，即系有咁多影喺度嘅？咁我隔離船廠嗰個學師仔，佢亦都驚有賊入去爆嗰啲啊！佢就嗰陣時叫我做阿高嘅，喂阿高，一齊入去再睇下啦，好唔好啊？你陪我咁樣，咁我嗱聲喺我船廠，我攞啲鐵枝啊，攞電筒咪走去嗰度啦，去到睇個船裏邊乜嘢人都冇咯。咁我覺得究竟係我眼花定係耳聾聽錯咧？咁我當時我俾我自己個判斷就係、是，扯自己眼花啫，世界邊有鬼啊？係咪先？如果我當時信鬼嘅，我話俾你，我點夠膽一個人看住咁大間船廠啊？ 咁啊係， 咁啊自己要話俾自己聽，呢個世界冇鬼嘅。 因為我嗰陣時，我記得咧有一次咧就我有個女仔朋友啦，咁佢都話喺屋企，即係佢男朋友屋企成日見到鬼嘅。咁佢又講翻啦，佢男朋友之前佢阿媽死咗嗰陣時咧，就留一筆錢俾佢，咁咧就佢冇。即係佢冇攞去同佢阿媽做嗰啲即係嗰啲叫做殯儀嗰啲事啊，就擺咗去屋企嗰度，即係嗰啲骨灰啊，擺喺屋企啊。所以咧，佢即係嗰個女仔咧，成日喺佢個屋企見到佢阿媽，去親廁所都見到佢阿媽個影企喺度。我話你唔驚咁樣，佢話唔驚咁樣，係咪真係？ 阳宅冇可能等骨灰噶， 系啊， 因为你会影响到个人咧，阳宅啲人咧，嗰个精神问题有问题啦，身体有病啦，同埋个财运系走噶。 系啊，佢就话成日见到，我都见惯咗咁样咯，即系嗰个女仔咁讲啊，咁系咯，冇可能摆骨灰喺屋企嘅，正常系嘛？ 就算我哋去拜山啊，都系春秋二祭嘅咋，因为个清明节，因为嗰个重九咁去拜，你唔可以话得闲。喂，佢开和合石，我又揸架车去同我个即系同自己嘅先人啊，鞠下躬啊，拜啊，系唔即系唔系咁好喎、啊？即系佢拜山，你系嗰两个就 咁样拜屋企都唔尊敬、啊， 唔得噶，唔得噶，系啦。但系你又倒翻转头喺咗个佛庙里边咧，或者嗰啲庙里边咧，有嗰、那个我哋嗰啲叫灵位嗰啲咧，系冇骨灰嘅。咁、你几时上去鞠个躬啊拜啊，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话等骨灰嘅地方，是清春秋二祭两个祭好了，你不要说得闲过年又去走去跟他打招呼啊，又去咩是不好的。 咁就係你冇可能擺喺屋企啦，最緊要係咪先？應該揾個即係位安放佢，安放好佢自己先人先啦。 咁老實講啦，其實你話講靈體啊，講啲鬼神嘅嘢都有排講噶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間先啦，好嗎？好。 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始。 喂，我讲个秘密你知啊，某间大学嘅 canteen 啲饭唔系人食噶。喂，我又讲个秘密你知啊，我哋个社出晒名多靓女噶。喂，你哋咁多秘密，不如就黐实 IBHK 逢星期二晚10至11同 Airman 小猴子 Kevin G 爆料啦。 Testing one two。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读书好，邝永轩。 大家好，又是读书好的时间，我是邝永轩。今集想和介绍的书名叫做《为什么常识不可靠》，作者是 Duncan Watts。 假如有人问你，两个男人，一个在城市长大，而一个呢就是在乡间地方成长的，那你觉得哪一个会更加容易适应行军打仗的军旅生活呢？我想10个有9个都会答当然是那个乡下男人，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就娇生惯养，物质条件丰富，一定就不会够那班乡下人那么襟挨的。但是美国的学者居然就用了60多万个曾经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军来做这个研究的对象，发现的答案正好就跟大多数人想的相反。因为城市的男人是由小个开始已经习惯了在挤迫的环境里面工作，而且是习惯了守规矩、同人合作，同埋根据指示去做不同的事，例如穿特定的衣服、制服等等。所以在服役期间是会比乡下出来的那个男人会觉得更开心，挨到更耐。听到这里你很可能已经开始发现，原来自己成日都觉得是不会错的常识其实真的会错的。我今次介绍的这本《为什么常识不可靠》，作者 Duncan Watts 是著名网站 Yahoo 研究部的首席研究科学家，亦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主要是进行社群网络和集体研究的。就这样听这一段介绍可能依然觉得他很陌生，但如果说他是六道分隔理论的提出者，即是两个陌生人之间可以经由6个人就去连出一套关系的，相信大家就会觉得这件事亲切很多了。对上一本作品叫做《6个人的小世界》，这本书就用了3年时间写成，同样是非常具启发性，就是想解释我们经常会被常识误导，用不同的理论、科学研究和例子去讲出常识有时候可以帮我们理解世界，但有时候就正好相反，因为我们以为自己知的常识已经是答案，就不会再问了，令到常识反而成为了阻住我们去理解世界的东西。而这个正正是他吊诡和矛盾的地方。这本书的作者不是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故事，当你一路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常识的矛盾原来是会影响到政策、商业、城市规划和经济分析各方面的。而只有搞清楚我们究竟是被常识的什么部分呃到，才可以跳过这些叫我们犯错的机会嘛。如果现在我问你，为什么蒙罗丽莎会成为全世界都识的名画，常识可能会告诉你，是因为这幅画画得很漂亮，有永远的微笑等等。那我会跟你说，常识又再次呃你了，如果你想知道答案，不妨就去揭下这一本书了。 读书好，邝永轩。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IBHK 网络电台现在播放的节目含有成人题材，只适合18岁以上人士收听、收看，敬请留意。 又回来这个晚鬼最前线啦，直播室都是由我子杰和这个另一晚人 Peter Go Go Sir。 你们好，我们再回来啦。 是刚刚讲到拜先人啦，那我想问一下，Go Sir， 点解系一定要系春秋二祭嗰阵时先可以拜先人？唔系拜多啲就会好啲嘅咩？ 嗱，我就研究咗出嚟一样嘢啦。我哋阳宅同阴宅个分别啦。阴宅就阴气重嘅，因为佢隔篱左右嗰啲全部都系啊阴气嚟噶啦。吓，你等骨灰系咪？好啦，咁如果佢哋咧，亦都有啊，佢阴间有阴间，阴人有阴人个世界噶嘛。如果我哋个阳间啲人得闲就去打搅下佢，得闲就去拜下佢，咁佢咪请佢上嚟嘅？你拜佢都要请佢上嚟嘅。咁我咪成日留恋呢个阳间咯。仲有我哋阳间嘅人，即系我哋啊，成日去黐啲阴气，黐得多系唔好嘅。咁我哋点解会清明诶同埋呢个诶重九我哋去拜咧？一年两次，我觉得都系够噶啦。咁你重九就慎终追远啦。咁你就啊呢、這个清明节，我哋亦都系带多啲衣包啊、衣纸去烧啊。咁如果你系信第啲教嘅，你咪用翻嗰个教嗰、那个嗰、那个规矩去拜咯，系冇问题噶。但系如果你话啊外国有个人翻嚟啊，又同佢上去上边嗰个阴宅嗰度去拜拜你个先人啊咁样，咁佢就影响到佢哋个秩序，影响到佢哋嗰个环境咯，咁大家黐住，大家都系唔好啦。我觉得就系咁。 仲有啊，有时听即系我见上网都有见到咧，啲小朋友成日走上去坟场嗰度玩啦，咁又话唔知饮酒啊，又话系瞓觉嗰啲咧。你觉得其实夜晚上坟场系有啲咩禁忌咧？ 嗱，其实咧，我哋去拜山度咧，我哋根本就唔会真系超过五点钟晏昼。下午五点钟去拜嘅，因为五点钟打后嘅时候咧，就系嗰啲啊，轮到阴间啲人，佢哋出翻去佢哋自己，即系等于我哋朝头早瞓醒觉咁啦，我哋应该活动嘅时间噶嘛，咁我哋点解唔好打搅佢咧？咁如果我哋啊真系好似去到夜晚去到坟场嘅，就如果你去坐人哋个坟头啊，或者系嗰啲咧，就唔该你真系讲句唔该借尾啊借借啊，尽量就唔好啦。咁但系嗰啲坐。咁你真係冇得坐，你真係要坐，咁都冇办法啦，係咪？咁都希望讲声喂唔好意思啊，就借嚟打交晒，借个位嚟坐一坐咁样。如果你啲小朋友去到呢，就唔可以个坟头屙尿啊，或者係喺度掟石头啊，掟到人哋个墓碑啊嗰啲咁样。或者如果你搞到呢啲嘢呢，如果你时运高嘅，我相信你冇嘢。但係你如果时运低嘅时候呢，你就会惹到嗰啲灵体啊，或者接触到啲电波咧，佢就会跟住你尾咯。 唔好意思啊，高 Sir， 我又想问一下，究竟乜嘢叫时运高同时运低咧？ 好啦，你问得好啊。时运高同时运低咧，根本就系冇一个准则噶嘛。当你个人咧觉得样样头头碰着黑，你讲句说话都及着你嘅嗰阵时咧，就系时运低啦。如果你时运高嘅，你如果你买马都啦，你买只马你可以画错只马，你都会赢嘅。咁好啦，咁我哋去睇呢个人时运高定低咧，我会睇你只眼神，睇你个额角。 我依家个时运高唔高？ 你嘅时运系中等啦，唔系好高，可能系夜晚嘅缘故啦。 因为眼瞓开始。 啊，仲有一样嘢咧，你如果你而家呢个时呢、這个眼神同埋呢个额头咧，你出去啲阴地咧，你会撞到嘅机会，撞到啲嗰啲咁嘅灵体嘅机会系大噶咯，因为你对眼而家系冇神嘅，你嘅话俾我咧眼瞓啫，其实除咗眼瞓之外咧，个神都系未够嘅。 咁点样即系，其实系咪精神就即系够神呢？ 如果你够瞓嘅时候咧，你个精神咧，你嗰个程度咧就会好啲嘅，坐喺度嗰条腰骨都直啲嘅。 因为总叫做依家又要就住个麦啦，咁同埋即系今朝起身挨到依家做嘢都，咁会唔会系因为即系？是不是简直来讲，当一个人他工作到很累的时候，或者他早一晚可能睡不着不够睡，那就会令到他的时运会低呢？ 我告诉你，当你的时运低就根本上就是我讲能量啦。你的时运低就是你能量不够。当你的能量不够的时候，其他的负面能量会侵入你的那个能量里面来搅弯你和影响你本身你自己的能量。 高 Sir，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叫转角运这件事 的？转角运那些是你看你的运程啊。 我那时听过包租婆说，因为我那时是有一年是特别黑仔，成日不见电话不见银包那些。咁咪话，唉，衰仔，你梗系转角运啦，男记三六九，女记二五八，跟住之后我都谂一谂乜嘢叫男记三六九咧，咁样高 Sir 又可唔可以同我哋 讲一讲呢样嘢？ 嗱，呢啲咧就系嗰啲咁嘅睇相啊，嗰啲师傅先至系讲呢啲嘅啫，同埋讲个风水先有转国运嘅啫。将如果你系行啲咩诶几多几多年大运啊，几多乜嘢运啊啲，佢就要去喺你屋企将你嘅时辰八字同你嗰个年嗰个流年去摆设嗰啲嘢嚟到嚟判断你系咪噶嘛。咁呢啲咧，我就系、是。亦都有啲咁嘅師傅嘅，如果你係真係要研究呢一科嘅時候，我就揾個專科師傅上嚟，就同你講。 因為嗰年真係特別黑嘅，有時真係望起上嚟啦，又話十二生肖話咩年啊，你就咩生肖咧，嗰、那個年份真係有時真係唔到你唔信嘅喎，係旺到你唔信嘅喎。咁咧真係有啲年份咧就撞啱咩犯太歲嗰啲咧，咁嗰年真係頭頭碰著黑嘅。是不是有这样东西的上 其实呢三衰六旺呢就人人都有的。没人能够一帆风顺的。就算我们现在我们的首富他们以前都是印胶花的时候都是这样印的啦。喂印胶花的时候我看过他本书看过他讲的东西他都多难即是很多多难即是多灾多难。为什么呢有个工人生产的问题啦车数的问题啦客户找数的问题啦是不是佢都系度过咗无数个苦难，佢先有今日嘅啫嘛。好啦，我哋人生咧，我就研究过个都有嘅，一生人一定有三次发达嘅机会嘅，有三次发达，你把握到 咗个穷不过三代咩系嘛？ 唔系穷不过三代，如果你嗰三你穷咧，你系做埋啲作奸犯科或者做埋啲唔等使嘅嘢，唔好话三代啊，十代都系你穷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做嘅嘢咧，你将个平常心。常常去布施啊，成日去布施。我话俾你听，你个运程系会转嘅。你屋企嗰啲人咧，嗰个病啊，或者有啲咩系全部会改嘅。咁我而家咧就最近我就戒食咗牛肉啦。点解我会戒食牛肉咧？留翻 下集我搵到请埋我请我， 因为我都戒食咗猪肉。 你戒食猪肉啊？ 其实系咪冇用嘅？ 因为 我唔中意食猪，其实 我就听闻点解唔食牛肉，因为牛咧系救个观音嘅，系佛家所讲咧，点解你唔食斋都好咧，都唔好食牛肉呢样嘢嘅，咁样咯。 不过头先讲起就话运程嗰啲嘢啦，咁其实我想问运咧同时运系咪又系即系系咪一样嘅咧，或者系咪？ 其实你的运程同时运都是一样嘢嘅啫，我觉得 同一样嘢嚟嘅。咁头先咧，因为高 Sir 你个节目实在太受欢迎啦，咁我哋嘅幕后人员咧，头先就问咗一条问题，就系话贴或者赌波嘅时候咧，长开对家算唔算系时运低咧？定系纯粹系真系你唔好彩咧？ 嗱，我话俾你听啊，如果你买上盘佢就开下盘，买下盘佢开上盘，嗱，我话俾你听，呢个系你时运低啊。 哦， 时运低到咧咩咧？你拣嗰样就。同你相反嘅， 咁我相信嗰位主持咧，最近个时运都低，因为其实佢系做紧一个嘅讲波嘅节目啦，咁最近啊真系唉， 唔系肥叔 讲嗰，唔系依个台嘅，讲边样就衰边样就开第二样咁样啦。 嗱，我哋喺赌场嗰度我哋叫做明灯啊呢啲，咁你去到唔使 跟住佢，总之买对面就得啦， 买对面你又嗰啲又 OK 嘅。我话俾你听，你叫你连输十场都难啊！即系如果即系一个人咧，求其买咧，当你掟飞镖咧，你连输十场啊，都会好难嘅。但系我话俾你听，有啲人佢真系输足十场俾你睇嘅， 即系最 咁佢就真系时运好低咯。 时运低同埋一样嘢啦，可能佢屋企人啊，或者佢嗰啲朋友啊，或者即系有一啲嘢影响到佢啦。 系咁时运低，即系俾人个感觉就系乜都差啦。咁其实时运低又有冇好嘅咧？ 如果你时运低咧，你做多啲善事咧，你会改翻变噶噃。 即系变翻高嘅。 唔系，有贵人走埋嚟咯。嗱，你当你一做善事嘅时候咧，如果嗰个天咧，其实有天道嘅，咁佢就会搵咗个，即系搵得啲你嘅朋友走埋嚟，即系帮帮你手。嗰啲朋友唔系你成日见噶，唔系成日识噶，唔系。突然间街个状态， 好似我识阿高 Sir 咁样啦，真系呢个天注定噶。咁我就点样识阿高 Sir 咧？就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啦，咁佢就拍商台嘅节目喎。咁我就佢要扮长毛嘅角色啦，就揾我剪啲假发，而识到呢个高 Sir 嘅。咁都有个故事嘅。咁咧，我有嗰班员工啦，就无啦啦见到阿高 Sir 就话。 信耶稣啦，其他都是鬼神之说嘅咁样。跟住高 Sir 就话唔系啊，你身边都有两只嘢跟住你啦，就开始 系同你讲话你身边有两只嘢跟住。 同我哋咁多员工讲啦，话、其实你唔好话讲耶稣啦，你身边已经有两个响度咯。跟住之后咧，咁我嗰啲员工啦、职员咧就 惊啦。 都一来惊啦，二来就问翻阿高 Sir 嗰啲。靈異研究靈異嘅嘢啦，咁個個都話，即係會係好細心聆聽咁樣阿高 Sir 講一啲嘢咯。 其實好似我咁咧，即係頭先，即係其實今日我都係第一次見高 Sir， 今日第一次上嚟，本身都冇諗過話要錄節目嘅，即係我老實講咁啊。最後點解錄咗一集咧？即係點解會咁有咁嘅一集出咗街咧？就係頭先高 Sir 上到嚟啦，咁啊高 Sir 就喺度話，即係好有料啊！咁我就一路喺度問，一路喺度問，一路喺度問，因為其實咧，我係一個咩人咧？我就係一個比較科學啲嘅人嚟嘅，即係你話。我信唔信有鬼？我真系谂唔到点样答你嘅，即系表面证据又可以信下，但系实际证据啲科学家就成日话，其实所谓见到鬼或者感觉到鬼嘅人，根本就系一啲叫做精神上面有问题嘅人，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咁样解释。咁即系我又真系唔知道应该信定应该唔信。咁但系我又对好有兴趣。 咁你有冇头痛啊？ 我就真系冇头痛，同埋我又真系未见过。不过我觉得就系成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你去 challenge 佢咧，即系你经常你唔信有或者你去挑战佢咧，佢就越会俾你睇到，即系越会现形俾你睇。我唔知啦，咁我真系未见过，但系我真系有啲兴趣知，因为其实咧。阿高 Sir 頭先都講到佢喺其他電台咧都會有節目啦。咁其實我之前都即係我識其他嗰個節目嘅主持，我都有一單事件咧就問過佢，不過咁不幸地咧喺呢單事件問咗佢，佢想講之際佢就已經離咗職啦。咁其實就係關乎到我屋企附近咧有三棟樓啊，就成為一個三角形嘅。啊，唔係四棟添啊！最後係變咗一個正方形，四棟咧喺一年裏面跳樓死咗四個人。 嗱，我相信咧呢、這個咧係極最陰嘅地方。咁、極最陰嘅地方咧，如果有一個人跳樓死咗之後咧，如果係講鬼神嗰啲咧，佢係揾替身咯。揾替身咧就將你嘅負面人咧。负能量即系负能量嘅人吸咗入吸引你入去嗰个地方， 咁即系对成个区就影响噶咯。 其实天水围区真系 佢嗰度唔系应该屯门嚟嘅， 或者我话俾你听，我住嗰度系边度？我住嗰度唔系屯门，唔系天水围，系九龙塘。 九龙塘， 九龙塘 高尚住宅区嚟噶， 死咗四个人，甚至乎其实嗰度都唔系太近九龙塘，嗰度类似系因为其实嗰度系我嫲嫲屋企嚟嘅，系叫做咩咧？叫做。大亨东石硖尾大亨东， 唔关九龙塘事，蛋东 嗰度系九龙塘嚟噶，系 属九龙塘、啊， 属九龙塘。咁甚至乎咧，我头先同你讲系为最后为咗一个嘅正方形咯、其中一户就系我阿嫲隔篱嗰一户。 有一单嘢咧，我到而家都系响脑海入边永世难忘嘅，就系、是、关于有一年嘅七月十四，我都谂住讲嘅呢单嘢。就是红衫红裤红指甲油的女人跳楼死，跟住之后咧就写封遗书，就话房屋处点解你我投诉对面半夜三更打麻雀嘈住我瞓觉，点解你唔去 处理 处理，搞到即系佢以 搞到我瞓唔到， 系啊，以死威逼，跟住呢个月内会有三个人陪我落嚟嘅。咁咧，嗱，嗰个女人 啱啱齐脚喎， 哇！嗰个真系我到而家都好记得 嘅，真系有三个人。 嗰个女人就着红衫、红裤、红指甲油，全部 系咪真系会变厉鬼嘅？如果咁样， 系咯。 我唔嗱，我话俾你，你如果你着红衫、红裤、红鞋跳落嚟啊，系咪会厉鬼咧？我呢样就真系无从稽考啦。因为嗱，我话俾你，佢一跳落嚟，佢已经系跳楼死啊。佢根本佢已经系一个罪人嚟噶啦。 即系佢系罪人， 佢自己系罪人，因为佢谋杀咗自己啊嘛。 系 呢度已经系嗰个魂啊，主魂应该咧系锁咗落个地府。 因为其实老实一句，可能你话以宗教角度嚟讲，可能佢系谋杀咗自己，佢系一个罪人。其实以法律角度嚟讲，佢都系犯咗罪。 我仲记得嗰度系叫有，可唔可以讲一条村？ 可以嘅，可以。 屯门有外村爱乜楼嗰度咯，就系嗰唔知嗰个嗰一层咧，嗰个月睇翻报纸系有嘅，而家上网搵都搵到嘅。 嗰個月係跳咗兩個，跳咗兩個落去嘅同一座樓嘅住客啦。有一個好特別嘅，就係住大圍。走咗去屯門跳樓，點解你大圍冇一跳，你走去屯門跳？ 我記得依單新聞， 哇！我到而家都仲記到。 佢明明就唔係嗰度嘅住客。 係啊，點解係咪叫撞邪咧？阿高Sir， 我話俾你聽，呢啲係嗰個電波嘅問題啦。當你嗰個負能量 吸咗過去， 你自己嘅負能量啊，自己嘅負能量係已經係，即係我可以話得叫做落閘，我哋個都有人保，即係有嘢保護噶嘛。 嗯、 你嗰個已經係放鬆曬，同埋你自己。唉，都系死咗好过啦，样样都唔。 咁点解会去第二度死，而唔系喺翻自己个地盘度死？ 佢咪吸收咗佢嗰个喺咗呢个有爱， 即系 有爱 村 吸佢同佢嗰个灵体同佢 touch 咗啊。咁佢就会。 咁点解又会咁啱 touch 咗一个咁远嘅人咧？ 仲要系三个、啊， 三个。 佢 唔系三个住大围噶嘛？嗱、 啊， 我即系一样嘢，我哋而家喺大气电波，我而家喺度出做紧节目啦。喂，好似美国都收睇到喎，加拿大都收睇到啊，点解会收睇到我哋个节目呢？因为我哋个节目好，因为我啱啱而家第一集出街，点解会睇得到呢？就因为佢哋有一啲嘅因缘巧合嘅嘢，同我哋知道 touch 到， 咁啱接触得到， 冇错啦。 好啦，咁又问下啦，即系呢个就真系好远嘅一个距离啦。 系啦， 咁头先我咪问过话，我嫲嫲屋企附近又系有一个正方形咁样嘅四单嘅跳楼嘅案件，点解有一啲人即系即系呢个系讲紧我嫲嫲屋企隔篱屋嗰个一位女士啦。咁点解佢会选择跳楼嘅时候系四个都系跳楼死嘅？点解会去选择去第二楼层跳咧？但系其实本身已经系高层嚟嘅，点解都唔会去翻，即系唔会喺翻自己屋企门口跳，而系要去人哋嗰个楼层嘅门口跳咧？ 嗱，我相信一样嘢就系嗰个灵体影响到佢去咩？嗱，如果你又真系要死嘅、 嗯， 你好易话头啦，喺十楼跳同实系喺自己门口嗰度就一走出去出边个走廊跳落嚟就 OK。点解佢会走去上两层、三层？ 上一层 就依我深信啦。嗱，如果我以我咁样嘅研究咧、嗯，就系佢嗰个灵体系会引佢引导佢上多两层啊，跟住会同佢有啲接触啊，咁令到佢嗰个催眠佢。即系催眠佢，令到佢地跳啦跳啦，咁、佢自己都有个灵啊，自己嗰、个灵系强嘅时候咪唔会咯，只系自己戆居居咯，上到去上边，如果我即系我嘅谂法咧、如果佢近咗屋企嘅，屋企有祖先噶嘛，如果你真系搞佢啲后代嘅祖先会出嚟噶嘛。出嚟同你保护佢啊嘛， 哦、 如果将你屋企嘅扯咗 有一段距离 嘅时候。即系好似我哋 WiFi 啦，佢收唔到， 驳 你唔到，咁嘅时候就危险啦。 其实时运低都好易撞到呢啲嘢噶嘛。 时运低绝对可以撞到呢啲嘢。 其 实 咧，我自己本身就认为咧，咁我之前都系冇做，我试过冇做嘢一排嘅。咁细个嗰阵时都好懒咁样啦。嗰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时运低嘅，因为太多时间俾自己谂嘢啊。咁咧就成日都睇埋啲古古怪怪啊、鬼灵仔即古灵精怪嘅嘢啦，睇埋啲鬼书，咁咧满脑子都系嗰啲嘅。咁嗰排咧，成日去身边咧都望转头，喂，有嘅系咪有嘢跟住我咁样嗰啲咧？咁咧就 甚至乎就系话，你话睇鬼书咧，即系我唔系话要拆自己招牌，听灵异节目又会唔会真系令到自己 撞鬼啊？ 撞鬼即系提升撞鬼嘅机会，又或者甚至乎头先又拉翻去头先所讲嘅，又会令到自己嘅时运又低咗咧？ 梗系唔会啦！你知唔知道而家净系讲鬼啊？嗰啲台啊，喺香港都有好有数过啦。如果鬼书嘅，我哋入去图书馆成辣都系啦。咁我就未听过话人哋睇鬼书、听鬼台 鬼 就会撞鬼要跳楼嘅，我未听过啊。 但系又有啲人就话咧。当你讲紧鬼或者你即系可能我听紧，即系我当我系一个听众，我翻屋企听紧呢一个节目讲鬼嘅时候，啲鬼会唔会即系啲灵体附近嘅灵体会唔会有兴趣走埋嚟同你一齐听，即系听下 啊 你点你对我嘅感觉系点样，你对我哋同你感觉系点样，即系会唔会系咁样？即系有阵时成日啲人嘅感觉就系话灵体生前都系人。人系有好奇心，灵体都有好奇心，会唔会系咁样嘅咧？ 嗱，呢样嘢咧，我就帮下高 Sir 答咗先。咁啊，嗰次佢喺我铺头咧，都话真系嗱，我哋讲紧鬼故啦，我哋侧边都有好多人听紧嘅。你问下高 Sir 先。 嗱，呢样一定系有噶啦。咁如果你屋企嘅， 你系讲紧好多人，好多人听 的。唔系，因为佢铺头里边咧，我感觉到铺头里边有两个灵体喺度嘅。 咁当我一讲鬼嘅时候咧，佢哋嗰本嚟系角落头嘅，佢哋我感觉到佢走咗埋我身边咯，听我讲咯。 系啊，我即时有头痛噶，真系有头痛嘅、啊。 我都话俾你听，有两只灵体喺佢侧边嗰度，嗰度诶喺个出现咗听。 咁样会唔会影响我公司生意 啊？唔会嘅，因为点解咧？而家 喂，我话我咁样听众啊， 因为嗰啲咁嘅诶冇听啦。或者係沖涼特別嘅地方啦，佢、哋根本就聚集咗好多啲靈體度嘅、好啦，佢而家佢個髮型屋裏面咧，阿、子傑個髮型屋裏面咧，佢因為佢係長期都係啊、做女人多嘅，都係陰氣比較重啲嘅，男嘅成即係男嘅誒個客人少啲嘅，咁佢上到上面咧，本身已經聚陰噶啦，同埋佢原先嗰、那個誒、業主啊，都留低咗嗰啲咁嘅。舊底嗰啲嘅靈體度噶啦，但係佢對佢係冇惡意嘅。 係咪叫家鬼啊？啲叫 家鬼就唔係家鬼咧，就係、是、你祖先啊或者屋企人嗰啲叫家鬼咯。咁就嗰啲唔係嘅，你做生意佢只不過喺度睇住你做啫嘛，同埋佢又冇搞你嘅。 佢又會唔會反過嚟保護你咧？都唔會嘅、 我相信佢而家佢鋪頭嗰兩個嗰啲咁樣靈體咧，係同佢係夾嘅。佢唔想佢冇生意嘅， 但 我又想佢生意系多嘅。 啊，但系我又有问题问你啦，高 Sir。咁家鬼会唔会跟屋企人走咧？定系唔跟屋企人走，系跟 跟个住宅？ 住宅 系跟嗰间屋。 哇！咁佢如果嗰间屋系丁屋嗰啲，由卅年代尾住到而家咁样，咪几个阴人喺度啦嘛？ 如果甚至乎，如果你又咁样，我又推敲到话，如果拆楼咁，又会点样？ 系咯，系咯，系咯，拆楼咁点咧？ 其实话咩家鬼就即系你啲祖先嘅啫。咁我话俾你听啊，乜嘢嘢鬼都可以捉得，你估你嘅祖先捉唔捉到噶啦？系捉唔到嘅。当你移民去加拿大。 佢跟到你 加拿大，加拿大，你去到英國、美國，佢就會跟到佢哋去英國、美國嘅、你係冇得走嘅。 哦，我明白點解話以前日戰嗰啲咩兵軍咧， 仲喺度， 仲喺度咩操場喺度步兵咧，嗰啲宿舍無啦啦聽到人嚟操兵，就係、是、嗰個地方前身可能再 依最出名嗰啲類似咩咩達德學校， 係啦， 即係聽都聽得好多。 元朗達德 就係、 是。最足话俾我，特德学校你会成日都会撞到入去灵探啊，鬼打墙啊，咩个鬼打墙咧？入咗里边搵唔到出路出嚟噶，其实一条直路嘅啫。咁、我就好多个 系咪因为俾佢迷咗咧？ 系啊，将你嗰个意识啊，将你嘅意识迷咗， 拉到好远。 你目个意识你目睇住条路都好啦，你都出唔到去嘅、出唔到路啊？ 系咪鬼暗眼啊？叫做 鬼暗眼。 你鬼阴眼咩都睇唔到嘛，系咪？嗰啲叫鬼打墙，唔系叫 鬼打墙。 鬼打墙系咩嚟嘅？ 鬼打墙咪话你俾你听，你四围都系墙，你四围出来转来转去， 即系明明系个出口就喺你隔篱， 你 都睇唔到。 你睇到系一栋墙嚟嘅， 但系你唔识行过去， 你唔识行过去嘅。 咁咧，如果你咁样讲咧，我谂翻起新娘潭撞车死，每年都死好多个噶。嗰啲唔知系叫鬼阴眼定鬼打墙啦。因为咧， 即系你唔好话新娘潭啊，即系。我之前咧就都去過一啲外國嘅地方啦，日本咁樣。咁日本就話有一條公路咧，就唔知自從有一單車禍發生過之後咧，嗰度基本上每日都有車禍，係維持一段時間，係真係死人嘅，係要做咗我唔記得做啲咩儀式咧，佢先至係變翻一條正常嘅路咁樣。咁其實呢啲係咪又係類似頭先所講阿子傑所講新娘潭嗰個情況？ 其實點解你會撞車會咩咧？其實個揸車嘅揸得新娘潭嗰條路嘅，佢、都唔會 P 牌啊，或者佢啲新仔嘅咧。你當日你如果你撞車，佢會將條路係本嚟直嘅，佢會將嗰條路咧移咗去彎彎地，對住個樹頭或者對住個石博。咁你 但你望就係直路嚟 嘅，你直路嚟嘅，你一路直去，咁啊砰一聲。佢都冇一个 即系都系鬼打墙嚟噶 咯， 都系鬼打墙， 冇错啦。 因为听闻就佢嗰即系我哋讲开新祥南就讲翻佢啦。咁咧就话逢亲系红色车，每年都会死一个司机嘅。 系 好系咪啊？真系噶， 日本嗰度都系同一只颜色嘅车， 同一架系咯系咯，系咪真系咁邪门咧？仲有好似话嗰阵时报纸一登过啦，话嗰个叫做撞车热点啦，死人嗰个热点啦，嗰棵树后边有好多灵牌喺度噶。 嗰啲咪叫揾替身咯，我哋叫揾替身，所以有啲咧就要动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嗰、那个石柱喺度咧，吓、去镇住晒嗰啲咁嘅啊灵体，等佢唔好再去害人啊，或者 读佛经系咪又真系有办法？即系系咪真系有一个能量去到阻止到佢哋 嘅？诶、我觉得一样嘢咧，如果你真系系冇咩宗教信仰嘅，冇咩都好啦、如果有啲真系嚟到啦，杀到埋嚟啦， 你觉得有感觉嘅时候 系 OK 嘅。 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咧， 净系呢几个字已经 OK， 呢几个字都已经系指得咳嘅啦， 系 指到咳， 指 到咳嘅啦。 仲有一单嘢啊，我都好想讲啊，就系、是、有一次咧，又系新闻报道过嘅，呢单嘢真系全香港都应该都，我唔知道有冇睇过啦。就系、是、有一个女人咧，成为全香港第一个撞邪死亡嘅女人。 啊，点样嘅咧？ 就系、是、佢临死嗰阵时咧，就话即系同啲即系佢。臨死嗰個禮拜啦，咁就同啲 friend 講話去撞邪嘅，咁咧就臨尾即係死咗啦，即係隔一個禮拜死咗咧，就爆門入去咧，就見到佢圍住啲蠟燭噶。其實你應該上網 search 翻， 係咪就係即係啲鬼要佢死咧？ 跟住之後咧就貼曬符噶，成間屋貼曬符，就圍住蠟燭佢死咗喺中間噶。你可以喺即係上網度揾到，其實係咯，阿 Kelvin 啱啱講話係咪真係有靈？体骚扰去令到佢， 或者一个灵体想逼佢死。 其实我觉得咧，一样嘢就系嗰个灵体已经控制咗佢嘅思想啦。做乜嘢要点咁多蜡烛啫？ 系咪即系俗称鬼上身？ 应该都系差唔多噶啦。因为点解咧？如果佢真系要去死，你使乜点咁多蜡烛搞咁多嘢啫？ 但系佢死亡，佢死亡系 点蜡烛？佢又想显示咗啲咩出嚟咧？ 嗱，我相信咧，佢嗰阵时嗰个迷糊嗰啲，同埋唔系全部控制晒得晒佢嗰个思想啊，吓，我 系 控制到佢大半或一半，咁啊做埋一啲系出乎人正常人所做嘅嘢啦，系啦， 嗯，因为咧嗰阵时报纸系写佢死于非命啊，完全系冇伤口。系法医官嚟到都话，我 唔知点解会死， 唔知点解会死，死于非命啊！ 又唔系话有毒，又唔系中毒。 系啦，嗱，报纸就写系全香港第一个就撞邪死嘅女人咯。我谂而家都可以揾得翻呢单嘢。哇，真系我都毛管动啊！即系 不过今日咧就仲有少少时间啦，即系今日就大朗咁讲过一啲关于灵异嘅嘢啦。咁我哋由下一集开始咧，就交翻俾子杰啦。咁我哋就会有一个 by topic， 一啲专门讲一个话题嘅一啲灵异嘅事件同大家分享。好啦，咁我想问。香港咧出現得最多靈異事件或者所謂關乎到靈異嘅怪事嘅地點係會喺邊度咧？即係多數 其實 即係唔係話地區，即係邊啲地方？ 其實我 咧 度度都有好多靈異 啊，咁 度度都有好多靈異嘅嘢發生嘅。 最多 我諗起嗰個叫做係咪銅鑼灣嗰個叫三月啊？ 三月以前嘅 係咪十一樓啊？ 頂樓， 頂樓封曬噶嘛？好似有十一樓，冇十二樓，得十三樓。 係，同埋另外一個關於到你話購物地方嘅，我就諗起依個嘅咩嗰個百貨公司嘅頂樓啊，邊間啊？ 百貨公司頂樓有冇聽聞過？ 冇。 唔係， 啊加啊，仲有 黃室堡，黃室堡， 黃室堡，仲有嘉利大廈，而家轉咗， 依家轉咗成個玻璃牆嗰、那個，係 啊， 嗰 度咧，我 嗰喺大火嗰度。 哎，最衰今晚唔够时间讲呢单嘢，我都可以慢慢。 同埋我有啲想知道咧，就系关于一啲点样应对一啲叫做鬼佬鬼嘅方法。 鬼佬鬼，即系嗰啲吸血僵尸嗰啲咁啊？ I mean， 我谂鬼都系一种语言嘅。 咁啊系，如果系阿高 Sir 啊，如果西方或者外国，即系好似东南亚嗰啲鬼魂啦，如果攞翻。道家嗰样驱鬼方法系会唔会用得着噶？ 梗系用得着啦，因为其实喺咗灵界里边咧， 冇国界 系冇国界噶，系都冇你边一行边一组嘅。因为点解咧？如来佛祖，点解我哋拜如来佛祖？我哋讲广东话佢识听啊！原来我哋一拜嘅时候用个电波，用个脑电波，用嗰个意识啊，佢接收你嘅意识啫嘛。如果你是鬼佬鬼，佢都是接收你意识啫嘛，唔系冇唔使翻译噶，无需翻译噶。 好期待下一集嘅节目啊！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或者之后我都想阿高 Sir 讲下，不过唔系今日咧，因为今日时间差唔多啦，讲下咧关于交通工具上面嘅鬼，尤其是巴士啊、的士啊嗰啲，你听得多。我想听飞机嘅鬼， 大澳鬼巴士、飞机，仲有我就系咯，等阿高 Sir 可以系咪有停尸间噶？ 飞机有停尸间嘅。 佢有啦，因为你送运啲灵体翻嚟嘅时候，不过就喺下底个舱啊，下底嘅飞机舱。 根据我知道咧，飞机嘅停尸间系喺客舱，而喺客舱最后嗰行嘅右手边，我曾经坐过喺隔篱。 嗯，哇，好犀利！ 之后再讲。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